那一位，然后要闪亮登场。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小环节，所以大家先稍安勿躁哈。如果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的各位呢，也可以去新浪微博找一下袁一 Ruby， 然后看一下我们之前发的一些节目的小预告。总之告诉大家，今天来关注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一定会有你不想错过的精彩在这里等待各位。那我们就不多说什么废话了，赶紧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资讯。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琪。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杨紫在最近为某品牌代言时呢，在上海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当天的小猴子一身米色的西服亮相，超级有职场 feel。 我们来看一下嘛，杨紫的图片。 杨紫那一天穿着的，对，确实还挺清爽和干净的。 嗯， 然后最近看来身材保持的也还挺不错的。 没错，虽然她经常自称是90后的饭量小花，但是杨紫表示，为了保持身材，现在也基本很少吃饭了，也是让人很非常的心疼。那聊到拍戏的事儿呢，她说，由于长期拍古装戏，我们知道拍古装戏要戴那个假发嘛？ 我不知道，我没有拍过。 反正自己的发际线。 对，但我看过，我看过。嗯， 要戴假发的话，就会让自己的发际线有点后移，因为扎头发扎得有很紧。哇，杨紫敢这么自曝发际线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耿直。 嗯， 那据说现在杨紫已经坐稳了横店萧敬腾的宝座。哎，萧敬腾是因为被称为是雨神，对不对？ 对，到哪儿就会下雨。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杨紫的视频。 谢谢啊，我觉得自信非常重要，我觉得只有自信才能知道你内心是否强大，而一个人是否真的内心强大，才能够说他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会妥协，然后会很坚强，然后很阳光，很开朗。所以我觉得自信对一个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喜欢拍古装戏还是现代戏？ 哦，喜欢拍古装戏吧。 就是印象深刻的一场戏， 尾部戏杀青的那场戏吧，可能没有印象中最深的那一场，但是尾部戏杀青的最后一场戏，心里总是很难受，而且很奇怪，我每部戏杀青那天都会下雨，然后心情又开心又难过，然后再加上下雨，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可能觉得要跟剧组分别，所以每部戏的最后一场戏都演得很悲伤，其实。 小花最多的一次吃了多少？ 真的记不得，因为从小活到大，我到现在，我没有说能够记住说一顿到底有吃多少，但是有记住过那种吃多了的感觉，就是得了肠胃炎，导致上吐下泻，三天躺在床上吃不了饭。那次应该是吃的是最多的一次。我不是每顿都这样，其实大家，我是每天都不怎么吃，可能偶尔我才会那样吃，在我不减肥的情况下才敢那么吃。 好了，各位杨紫的粉丝可以放心了，就是她偶尔放纵一下，会有一些欺骗餐，然后平时通过节食来保持这样的身材，所以做明星真的很不容易。了解完了杨紫的最新动态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位男明星，他最近呢也出现在了某地的一个品牌的精品店，成为了那家店的明星店长。 嗯，前段时间呢，某鞋子的精品店进驻了哈尔滨，并且请来了陈学冬当明星店长。当天呢，陈学冬穿了一件机车夹克，配上调皮的小辫子，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他这个发型是赢了的，就是比之前的任意一款发型都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没错， 对。然后至于陈学冬个人的一些时尚的品味和单品，可能很多了解他的粉丝们还都挺清楚的，他好像是对于鞋子 对 有格外的执念。 鞋控，那到底有多控呢？我们看一下他的采访。 是一个鞋控，所有的鞋子我都会喜欢，然后我自己家里收藏很多很多的鞋子，很多的时候我家里的衣帽间放不下了，我衣服会送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鞋子从来不送人，镂空的呗，然后那种鞋子都要搭配袜子什么的，其实鞋子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要搭好看的袜子之类的。那个是好笑的，对，不是平常正常穿的，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弄来的。其 实我的时尚观念和 Hogan 的挺像的。 Hogan 其实是自信，然后轻便，然后舒服。那我平常其实穿衣服就是随性舒服，穿的一套衣服很好看，但是你穿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自己其实没有自信的，都是让别人觉得哦，夸你说好看好看好看，你自己内心是空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信是时尚的第一步。我觉得如果我穿这套衣服非常自信的话，不管你穿一条背心也好，一条 T 恤也好，什么牌子都没有的，但是你穿得很舒服的话，那你就会很自信。内衣裤算时尚吗？也算单品对吗？白眼，有时候很多的事情跟你事与愿违，所以那些没有尴尬的事情，没有好玩的事情，我这人特别高傲，从来不做好玩的事情。最近比较忙，我跟你说，所有的孤独寂寞冷都是因为闲的。我这两天突然间感受到了，因为忙的时候根本就没空再发牢骚，没有空再想这些事情，忙都忙死了，哪有空？当下吧，你说童年不开心吗？童年也开心。那读书的时候开心吗？读书的时候也开心。现在开心吗？现在其实也是开心的，看每个人的心态。我觉得当下是活得最好的时候。不会啊，永远年轻。 也希望此时此刻在收听和收看《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的每一位我们的网友还有听友都是永远年轻的状态哈。大家不要着急啊，马上啊，你们都懂我在说什么哈。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那前段时间呢，很多人在追的跑男的应该是第六季了，对，提档到了4月中旬，让很多的粉丝都惊喜不已。那么第一集当中呢，跑男团去到了奥地利，其中有一幕是在维也纳大雪纷飞，然后就有网友当时在奥地利的时候拍到了其中鹿晗穿着红色上衣在雪中撑着伞走的画面，是这样的，哇，以及这样的，就你觉得哇，这真的是 画里面走出来的男生一样， 对呀，这不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也太美了吧。所以我昨天在网上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叫曼斯男。 曼斯男， 你知道什么叫曼斯男吗？ 应该就是从漫画中撕下来的， 你确定吗？ 照片吧， 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懂你们二次元的世界，所以没关系，不着急，我们今天有专人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总之鹿晗是曼斯男，然后就有很多网友说啊，其实明星当中有很多人长得都很好看，他们拥有漫画人物的器官或者是五官，比如说像有着漫画脸的迪丽热巴，再比如说曾舜晞，大眼萌男啊，包括像郑爽，她有漫画女主角的腿，又细又长又直， 哇，太让人羡慕了， 太让人羡慕了。而今天呢，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就迎来了一位真正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呢、哦、那个尖叫声在哪里，让我听到清楚一点。好了，各位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看一小段漫画的视频，各位就可以更加清楚明了的知道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到底是谁了。很不给面子，漫画视频突然就不工作了。这样子，我们听一小段他唱的歌好不好？ 好， 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我不需要报，可能粉丝们就直接能够直呼出名字是什么，好不好？先听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在评论里面看有没有这首歌的名字。 对，我要等你们的答案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们大家它叫什么？ 粉丝的热情太高涨了，一下把我们的系统都挤爆了，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刚刚说好要播给你们看的，也是最近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线首周就打破了 B 站多项记录，广受好评，成为 B 站当月新番霸权的《我家大师兄脑子有坑》这段的片段，放送给大家。 怎么会死定了？ 你不要管了。嗯，可恶，又让那小子跑了。 啊，对了，师叔，人家最近看上了一件法宝，买给人家嘛。 不行，又没有花钱。 嗯，爹。 叫哥哥，不行就是不行。 哼。 还有那么多弟子在看着，成何体统？ 哼。你可别在啊！ 不行吗？ 哥，你叫我啊？ 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嘛。你也知道门内一直很拮据，我也不好公然偏袒你。 想要什么法宝？你自己快要把来给你可好啊？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你不要再哭了。 等 等，叫哥哥呀、 啊！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这部剧当中的逍遥渡影，我们的配音演员金贤小哥哥，掌声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金贤，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见面，然后做客这档非常时尚的节目。 哎，所以那个、大师兄哈、是大师兄吧？ 对， 或者叫爹也可以是吗？生活当中也是那种特别宠溺，就是自己的小辈儿那一类的。 你说我本人吗？ 对，你本人 好像不是哎。 所以你有妹妹或者弟弟吗？ 没有。 没有弟弟或者妹妹，所以你就家里老小， 对， 你感受不到那种。那你在剧里面是怎么表现出？对， 怎么说呢？ 就是每一个女生看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都会化了， 春心萌动，我已经融化在这里了。 兄妹关系，你说春心萌动，小心粉丝打你哦。 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周围，比如像也有很多新的配音演员的小妹妹啊、小弟弟，也是比我年纪会小一些的，然后看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自觉的就会可能会去关照他们一些啊，然后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让我弥补了我这个小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弟弟妹妹这样的一个。 所以跟你演对手戏这个小姑娘，她是真实年龄是比我小 的，她是真实年龄是比我小的。 但其实就是一种行业之间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关照。 其实也算不上长辈对晚 辈， 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只是年龄可能会有一点差距。 所以好吧，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开始刷屏了。你们最爱的小北哥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呢，依然还会和北哥一起来聊很多时尚单品的一些元素，包括我们今天在我们屏幕下方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要说跟衬衣相关的选题。 没错， 衬衣选的好，时髦不烦恼。所以我们前期在跟金贤沟通的时候，也问到他说，私下是不是一个爱穿衬衣的男生？金贤表示说，衬衣没问题，我说很多这样的单品。 因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出席一些活动或者什么的，如果你穿的，当然有一些活动其实也是比较随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穿的稍微的，就是正式一点。 想正式，但又不想 那么的正式，对，所以相对来讲，可能衬衫的话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男生要把衬衫穿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我也在学习。 我觉得你今天带来的这些单品，我这么扫了一眼，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稍后我很期待你在现场一件一件换给大家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状态。对，我也是才刚知道居然要在现场换衣。 你们期不期待？怎么样，会不会有一点点感谢我今天给你们安排这样的环节？ 这真的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节目上换衣服。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 哇， 各位粉丝们千万不要走开，会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你们都可以看到你们最爱的这一位。 大量的福利啊。 对，太多福利了。这样子，我刚才呢在介绍你出场之前在说二次元的一些东西嘛，因为说二次元我们这样的节目不是专业的，其实我们982呢在周末的时候晚间有一档叫漫游嗨翻天，那是一档专门说二次元的节目，但今天因为你到了嘛，所以我也很想去急于去了解一下你们那个世界的一些东西，能不能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网友说那个漫思男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啊，突然觉得跟你的距离又近了。 又近了是不是？对。因为其实像我不知道其他人，因为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会去关注二次元里面就是属于我 工作范围周边的这一部分。但其实二次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领域吧。 嗯， 对，有很多其实我也是很不熟悉的地方。 那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也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叫做国产泡面番。 国产泡面，这个我知道。 其实这 就是说 对，所以怎么去划分叫不叫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在电影领域当中也有泡面电影，或者叫公路电影，就是类似这种的。你们这个被称为国产泡面番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个人的理解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去考证。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泡面嘛，可能泡一碗面的时间大概在3到5分钟吗？ 哦， 所以就是说，可能你这个面泡好了，然后这一集就结束了。 所以你们这个剧集是短小精悍的， 对对对对， 适合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去看的，也不耽误事儿。 对。 可是你们这个剧一共有多少集？ 不知道，因为目前好像还在第一季的制作中，然后之后还会有后续。 目前是更新到15集。 对，目前更新到了15集。 十五集每周更新还是 每周？目前是2次，每周双更。 每周双更，然后每次只更新一集。 对，是的。 这就太辛苦了，每次只有3-5分钟 哎。是的，是的，是 粉丝的热爱嘛，对不对？ 啊，如果我是粉丝的话，就我现在已经是粉丝了，那我可能回去我会等着，等你们第一季全部都出完了以后，再一口气看。就是我 真正的热爱是不能等待的。 好吧。 是的，是的。 所以子琪，关于二次元，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关于二次元吗？想要了解在 就他们这个，对他们这个行业当中，你有一些什么好奇的点吗？ 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其实配音听起来跟今天金贤小哥哥在现场，其实那个声音不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是的。 那怎么去调控啊？ 怎么说呢？一方面是可能是人物的情绪吧，然后另一方面就比如像刚刚那个角色吧，其实他你看到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这样一个男生嘛，但是呢他 是名副其实的，跟你本人是 没有没有，但是他 没有差别的， 但是他的身份呢又是一个门派的副门主，然后他又会要平时对弟子就是很凶的那种，然后他又想要表现出自己的那种威严， 这个形象好纠结， 然后所以在声音上面呢就是不想去把它处理成一个特别的就是很纤细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只有在就是面对他妹妹的时候就会展现出他本身那种就很温柔 很 宠溺的那种，所以说就是会在声音上面是稍微做一点调整。 因为咱俩年纪差不多，刚刚私下聊过，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是个老母亲了，所以我在突然、 真的吗？ 对对对，我突然一眼能看到大概若干年以后你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很宠，如果你还有个闺女的话。 你是一个母亲吗？ 我是一个母亲， 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了。 完全没有看出来。 这个不重点，我要说的是你若干年以后成为父亲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个女儿的话，天哪， 知道 哎， 我想象不到。 你女儿太幸福了。 其实可能也不会，因为我有时候也很凶残感觉。 真的吗？什么时候会凶残？什么情况下？听好了，大家听好了，这个很关键哦。 什么情况下呀？很难讲，我是一个很阴晴不定的人。 几月份生人？ 12月。 12月底。 是的，是射手座。对，我是一个觉得，反正平时吧，就是觉得有一些时候，怎么说呢？ 粉丝说，对你自己家的猫很凶残，是真的吗？ 是，也不是很凶残，就是我不会像别人那样觉得自己家的宠物就是很宠爱，很宠爱，把它当宝贝啊那个什么的。我会就是该疼爱它的时候也会，但是我觉得平时来讲会把它当成一个。我们说正常的家庭成员去对待，就不会过分的去宠溺。 去，你给我出门挣钱去！今天我不想出门，你给我挣回你猫粮， 猫粮 就我也很想对他说这句话。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半小时，3个时段的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你们的小北哥。换衣服对吧？换很多衣服。今天呢，我们现场也会设置一些小情景，然后让金贤穿不同的他带来的自己的私藏的衬衣的单品，然后来搭配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一位同样很漂亮的小妹妹，子琪。但是不是乱凑 CP， 大家不要着急，就是我们会设置一些小的场景，让他们来 是一个小游戏， 对，选择一些更适合自己彼时彼刻的那样的一些单品，好吗？ 去搭配衣服。 所以各位呢，如果也正好想要趁金贤在的这一期节目当中，也来学习一下平时衣橱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被你压箱底儿的衬衣的单品，你已经觉得我不知道该要怎么穿，什么样的场合，或者说怎么去改造一下。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起改变的第二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就是那个你们所说的求生欲很强的主持人袁一，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一下我身边的子琪小妹妹。 Hello， 我是子琪。 当然还有今天的大来宾，也是你们最想看到的北哥金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贤。 金贤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衬衣这个话题哈。接下来呢，我和子琪呢要给教给大家一些就是去改造白衬衣的一些技巧。是针对女孩子会比较有用一些的， 没错。 男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是的， 我觉得男生穿的得体， 大方， 然后 对简洁 舒服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 所以金贤平时的穿衣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私下里的所谓的私服。 私下里的话，就是偏简洁一些，尤其是最近这两年。以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那种点缀啊，或者什么觉得饰品。但是我觉得最近越来越喜欢，就是偏简单一点点的那种衣服。 你昨天发给我的那个形象照上面，你穿的是衬衣拍的那种形象照嘛？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用了一些很好的，我觉得很点睛的一些小饰品，比如说，一般男生就会纠结说，哎呀，那我都穿衬衣了，要不要打领结？要不要打领带？或者要不要把衬衣戳到裤子里？ 纠结。 对，但是他很聪明的用了一个小细节，是在一个衬衣的领子这边加了一个类似领扣的， 啊、对对对对， 带穗儿的这样的一个小饰品，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男生不用多有一个就好了，其实就很提亮。那好吧，接下来呢，我和子琪去到表演区，用子琪身上这一件看似非常枯燥乏味，每一个人衣橱里面都会有的一件白衬衣，教给大家穿出不一样的风格，可以出席不同的场合。那金贤呢，也要根据子琪的每一件 look 来挑选出你认为更适合和他一起来用餐。 或者是有一个 dating 聚会的， 对，聚会的一件衬衣。 哇，这个好难哦，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 不是不是，因为你是本身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嘛，所以今天现场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我尽量。 好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也欢迎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来扫描我们图画面上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专属粉丝圈，叫 Fashion 圈，也欢迎大家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到我的位置上来，然后我和子琪呢就要去到那边。切到我们表演区的地方，子琪今天身上穿了一件 白衬衫， 就可以用老土来形容的一件很普通的， 就是销售，像那种销售员一样，像房产中介， 对，就是白衬衣特别容易穿成什么房产中介、什么保险员之类的。但是因为你刚才还好聪明的在底下打了一个结，是通常 来现在让大家看看有多普通多老土。 这件衬衣其实它的设计点就在于袖子可以卷上去，然后子琪刚才也会用一个比较就是常见的一种穿法，把它下面打上一个结儿。其实系结儿这个问题没有过时，但只不过如果你现在还这么穿的话，可能就显得比较略显普通。所以你不想太过夸张，做最简单的一个改造的话呢，就可以不用一个非常对称的结儿，你就可以单边打结儿。来，子琪自己 打 一下 吗？对，自己打一个。 你可以把衬衣的两个角选择其中一个角打上一个结，这样的结不对称的感觉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更洒脱一些，相比刚才那种很老土的结就会好很多。 这样吗？ 对，这样就好了。 推了推了推了。 然后在袖子的地方呢，以前我们会习惯说把袖子翻成好几卷然后卷上去，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依然想要卷袖子的话，会建议大家把它卷得更随意一些，先对折拽一拽上面这个头，再把下面这个卷非常随意的卷上去， 再 把这个袖口的这个地方已经给它松开了，对就好了，但是前提是没有这个，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穿法，接下来我们就要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了，是时候表现我们真正的技术了。金贤在嘉宾区， 我在学习，我觉得看了好多，哎呀，一个小小的技巧都从来没有见过。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件很普通的白衬衣变成，先变成一个这两年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露肩的一个衬衣。在穿的时候呢，先不要系扣，把衬衣先整理到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你要把肩露到这样的程度，那就从下面的那颗扣子开始系起。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女孩子在白衬衣当中就不要穿带肩带的衣服了，最好是穿抹胸或者是对不带肩带的衣服就好了，因为整个的肩膀要把它最干净的给它裸露出来会比较好。因为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扣子再往上扣一颗，里面不穿其实也没有关系，不穿打底的衣服也没有关系，然后把这个领子的部位稍微整理一下，因为你的领子被拽下去了，所以你的袖子会显得特别的长，所以这也正好符合今年的一个元素，就是大长袖，可以很时髦的把你的手藏在里面。如果它这个里面没有穿肩带的话，这套 look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把你的衣服塞到你的裤子里面，整个穿一个高腰或者是中腰的裤子就已经可以了。这样的衣服所以跟闺蜜出去喝一个下午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问一下金贤，穿成这样的子琪，你会愿意跟她一起共进午餐吗？ 肯定愿意啊，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很有青春很活力的感觉。 嗯， 主要是冲衣服。 主要是因为衣服。 那也没有啦，人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金贤，你会觉得穿成这样的子琪，你要穿一件什么样的衬衣跟她一起出去吃饭？ 嗯，我 你可以来这里挑一下， 可以来这边去看 我今天没有带非常男款的衣服，如果有一些比较中性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挑战一下。 是吧？ 反正所有这些衣架上的衣服你都可以选择。 但是这些其他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真的不穿上效果是什么样子。那我就选择这件。 好的。 那我现在要去现场换一下。 对对对，我们不会给你镜头，好不好？换衣服的时候，要保护你的隐私。对，女生们在把简单的白衬衣改成露肩的衬衣的时候，有一些关键的点。其实因为这件衣服还是就是普通的棉布的白衬衣，它会有一些些弹性在，所以各位在肩膀的这个地方可以给它卡的稍微死一点，露出肩头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扣子甚至再往上扣一颗，或者你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中缝的线一定要对准了，对准正中间，不要让它变得歪七扭八的，就会显得这件衣服整个很奇怪。而因为可以让子琪转过去看一下，这件衬衣穿成了露肩的穿法以后，如果你的头发没有散下来的话，其实后背的部分会露的比较多，也可以选择用反戴项链的方法，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后背有一些点缀，当然前提是你的头发没有散下去，没有是一个披肩发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可以用反戴项链的一个方式来点缀一下。而那边金贤小哥哥已经换好了他的第一件 look 的衬衣，我们来看一看金贤小哥哥子琪现在这样的状态走在路上是有违和感的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对对，那个镜头。 衣服呢，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它的这个 look 是一个很青春很洋溢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呢其次呢又是一件白衬衫，但是它这个白衬衫因为它身上没有任何的点缀嘛，我是觉得那我穿一件白衬衫上面有一些这个蓝色和黑色简单的这种花纹的话，跟它就是又感觉会有一种搭配的感觉，但又不比较协调，但又不会太过，或者如果说我穿一个黑色的或者什么的，可能会显得对比会太强烈，我是这么觉得，不知道对不对。是是是，嗯。 所以穿成这样的子琪是金贤愿意跟你一起吃饭的，穿成这样的金贤子琪也是愿意的吗？ 我可以吗？ 好，谢谢金贤。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子琪改另外的一个穿法了，我们把他露肩的这个衬衣呢穿成一个直接露胳膊的穿法，就是一个单肩的这样的一个穿法，也是可以用一件普通的白衬衣就可以搞定的。我们现在先把扣子全部都解开，只需要在穿的时候只套一个袖子，另外一个袖子呢就可以不用套了。对，脱掉一个袖子，我们在观看视频的所有的女网友们都可以学起来，因为真的只要用一件白衬衣，然后也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改造成不同的款式出席不同的场合。而在扣的时候，来请子琪帮我拿一下这个话筒，这边的这个袖子是没有穿进去的，所以这个胳膊是露在外头的。这个时候呢，把你的扣子在你的这条 侧面， 对，这条胳膊的侧面把扣子扣上。你可以从你觉得比较舒服的那个位置，那颗扣子开始扣起，然后记得稍微转一下这件衬衣，然后把这边这个垂下去的这个袖子呢直接绕过你的身前，从身前绕过以后，其实它就有一个腰封的作用，可以把你的腰身整个都显出来，然后把它塞到你的裤子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说里面不要穿任何带肩带的衣服，因为今天子琪要现场来换嘛，所以就没有那么的方便，必须要穿一个带肩带的衣服。下面的衣服呢你可以选择把它露出来，也可以选择全部都塞到裤子里面。所以设想一下，当你白天的时候穿着一件白衬衣在工作，然后很认真，然后参加各种很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在临下班的时候，子琪接到了金贤电话说能不能出来一起吃个饭，然后又不想那么普通的穿着白衬衣去赴约的话，你就可以去卫生间稍微改造一下，穿着这样的一个露肩的衣服，也有一点点小性感，然后有点小俏皮就出门吃饭了。所以金贤，你对这样的一套 look 是作为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就是很好看，很词穷。因为 就因为你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白衬衫女生还可以这样穿。 嗯，那假如啊，只是假如，这个问题求生欲很强的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没有关系， 强的 没有关系。 就是假如说你是那种就是不愿意女朋友穿的比较暴露的男生吗？ 我觉得适当应该还好。 看他喜欢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露一个胳膊的话，你会觉得？ 我觉得这样还 OK。就是比较， 那你会跟就假如啊，你会就一直这样就挡着他，然后走在路上吗？ 嗯， 就把他露出来的地方挡住。 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如果他选择这样穿的话，他可能是 一定有他的理由。 对对对，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我觉得这样穿也是好看的。 好，那现在请你找一件你觉得可以匹配这样一套 look 的衣服。 哎呀，真的好难，因为这个 look 真的很性感，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是性感的。 他负责性感，你就不要性感了。 好， 你就负责。 我尝试一下。 好的。对，这件黑的很沉稳。对，我很期待男生穿黑色这种纯色的衬衣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纯白的衬衣男生会经常穿，可是纯黑色的就还挺难穿的，我觉得。嗯， 纯黑色的穿不好了，有的时候气质会显得比较低档，但是我相信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看到的一定非常不一样。 但是这句话补得非常及时。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 model。 好，我们也期待一下此时此刻穿上了整个单肩的这样一件白衬衣的子琪，要和一会儿我们穿上纯色纯黑色衬衣的金贤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种画面。我现在看不到视频平台那个刷的那个留言，我要去把那个 iPad 拿过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 可以实时互动。 对，其实我好紧张啊。 对，有网友有女网友也跟我们互动说，这样的这种单肩的穿法感觉胳膊得很细，这是当然的，就是如果你的胳膊不够细的话，这种穿法我建议你是直接 pass 掉的。 到了 model 的反面教材吗？ 有网友建议你，因为女 model 露的是右胳膊，你可以露左胳膊。 男生露胳膊好像不是很好看。 机械小哥哥的左胳膊。 然后对，悠悠是谁？ 悠悠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朋友。 但是他们说，如果怎样的话，你会被悠悠记小本儿。 因为他是帮我有一些活动会去管理一些。 就是跟你很熟的朋友。 对对对。 嗯，好的好的好的。所以你穿好了吗？ 嗯，稍等啊。 所以你这件黑色的衬衣不是纯色的，上面是有一些小的细节的。 对，它是有一点点，有一点。 其实很好看哎。因为我这样穿一件白色的衬衣，虽然是颜色很单调，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造型在里面的，然后搭一件黑色的衬衣就会有一种很酷的感觉。两个人 对，来吧。 好， 哇，因为今天穿的是一条黑色牛仔裤，整个是一身黑。 因为这个衣服可能在镜头上看不太出来吧， 嗯， 因为它是有一点，对，有一点那个什么，然后包括它这个本来还有一个领扣，但是因为有一个领扣，但是因为那个我就是不是特别显出来，因为它这个扣子是金色的嘛，因为我想的是，因为它穿得很性感，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没有必要说去， 两个人互相 跑。对对对，我觉得反而穿一件比较沉稳然后比较酷一点的这种衣服的话，可能会显得也比较就是有一种反差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会选择这件就是偏就是很黑色的吧。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很好看，就是他这件衣服赢在了所有的小细节上，就是看似是一件纯黑色的衣服，但是胸前的这些小镂空，然后包括这个金的扣子都很好看，包括这个领子的挺阔感，它都是到位的，所以其实穿这样的一身黑也不会觉得很无趣。 对对对， 嗯，确认过眼神，我觉得两件衬衣一看就是金贤平时的私服的品味是很不错的。对对对，然后大家也都纷纷在刷说太帅气了，帅就一个字，哈哈，你的北哥很帅，我们都知道，都有看到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给子琪来改造这件白衬衣了，刚才说了是露胳膊，可能会 pass 掉一些胳膊还没有练得很纤细的女生，没关系，如果你还处在想要让自己的胳膊变得更纤细有线条的话，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下午5点到7点的长乐梦工厂健身的环节，可以帮你把各种对吧小线条都打造得更好一些。那接下来的穿法我觉得就比较的普适一些了，就所有人几乎都可以 hold 得住，就是把它改造成裹身的衬衣的穿法。其实那样的一种穿法，一会儿大家看到改造完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在50-60年代 早期的好莱坞很多女星当中就已经这么穿了，就有一些复古的感觉。 嗯、 我记得奥黛丽·赫本当年就有一张照片是穿了一个条纹的衬衣，然后穿着裹身的那样的穿法，很简单，不是白衬衣也可以穿出那样的效果。先正常的把袖子穿进去，然后呢，一个扣子都不用扣。 一个都不扣吗？ 直接把这个两个角就给它拽死了、 嗯、 拽死了以后直接往两边拽，能拽多紧拽多紧，因为拽得越紧的腰显得越细，这点很重要。像子琪这种 A4 腰呢，其实就几乎可以把这个两个角对交叉以后，在背后扣上最后一个扣。 哇，其实我已经要勒死了。 中午应该少吃一碗饭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非常纤细的小细腰了。你只要把衣服的衣角整理得更整齐一些，把塞到裤子里的那两端给它牢牢的塞好了就行。所以它是一个自带高腰效果的一种穿法，所以这个时候会更建议大家搭配一些高腰的裤子，这样就可以显得就是脖子以下全是腿的这种效果。对对，这样其实就可以了。然后袖子呢，按照我们最开始教给大家那种比较随意的卷的方法给它卷上去，其实就是一种又干练又潇洒的穿法了，也不会觉得太过比如说性感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但是是一个还挺与众不同又可以显身材的一种穿法。这就特别像是咱们小的时候穿校服，每个人穿都是一样的，可是就看谁能够在自己的衣服上突出一些不一样的花纹，显得与众不同。这个就是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大家都穿白色的衬衣，可是你的衬衣虽然款式是一样的，穿法不一样，就跟大家不一样。对，就是这样的，这样整个腰身就显得很好，然后呢身材的比例也非常好。金线可以评价一下。 我已经词穷了，我觉得就是居然能有这么 好看，是吗？ 好看，这么千变万化。 所以你想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搭配的造型吗？嗯、 我心里面有一件，虽然说其实它本身不应该是这种场合出现的衣服，但是我就可以试一下。 好呀，好呀，好呀，嗯、来期待一下金贤会选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就有网友来跟我们互动说，这样子的穿法是不是腿粗就不能够接受？其实这件衣服下面，如果你要搭高腰裤的话，我会建议你们搭高腰的阔腿裤。阔腿裤本来就是一款非常藏肉的裤型，就是你如果腿上有一些多余的肉肉，穿阔腿裤就可以完全被弥补掉。然后如果你的上下身的比例不够好的话，也可以通过高腰的阔腿裤来调整比例。在裤管下面还可以藏一个随便多少厘米的高跟鞋，对对对，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拯救身材有一些小小缺陷没有那么完美的女生。夜夜经理说啊，阔腿裤，我也很爱阔腿裤。嗯，我们很期待金贤挑了一件看上去是一个白色的衬衣。 我觉得不一定合适， 但是我觉得他的白色衬衣一定是不一般的。然后又有网友说，那如果臀部比较大的话该怎么办？就是如果你选择了阔腿的高腰裤的话，其实整个下半身的一些缺陷是都可以被弥补掉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去实体店试那条最适合你的腰围臀围的那条裤子就可以了。很快哟，很快哟，金贤小哥哥正在试衣服，而且我可以给你们爆料一下，爆尿，对，剧透一下，这件衣服感觉，不，是那种，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文艺感，对，瞬间让你整个人，因为跟刚才你刚才脱下来那件是黑色的衬衣，瞬间变得很温柔。 先惊呼一下，哇哦 ！OK， 好，三二一，噔噔噔噔。 本身是因为以前就是，其实很久以前了，这大概是我十年前的衣服，因为是有一次去做钢琴演出穿的一件衣服，其实它外面是应该再穿一个那个。对对对对，然后正好因为它中间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在很中间的这块一溜这个花，对对对，但又不会说很夸张那种。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选这个呢？因为我别的我也选不出来，还有因为我觉得是说它这样就是左右 搭配了之后，它中间也会有一个这种怎么说褶皱的这种效果嘛。对，然后呢我这个花边呢刚好呢就是我觉得也有一点这种，对对对对对，虽然有点牵强吧，我觉得是是是可以吗？ 非常好，我觉得金贤是一个很细心的男生，因为对他注意到细节是女生的这样的穿法里面带有褶皱和复古感，然后他的这个胸前的花边呢也有那种宫廷风的状态。其实很多男生是会介意自己的衣服上面有花边啊蕾丝这样的元素的。 很多人介意是因为真的很难穿，男生可能会穿不好， 就是男生会担心说哎呀我选这样的元素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不够 man， 其实完全不会，就看你怎么去搭配。就是当你这样简单的穿着这样的款式的衬衣的时候，配上合体的裤子和鞋子的时候， 我的感觉 大声说出来你的评价， 贵族王子。 我们要让贵族王子金贤本尊稍事休息一下了，在下一个整点的时候，在六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今天我们和金贤小哥哥一起来教大家男生和女生一起怎么来把看似很普通的衬衣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啦。 真的很厉害。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这世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凡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字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子琪， 对，欢迎一下子琪，还有你们爱的北哥， 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贤。 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也欢迎所有喜爱金贤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的粉丝圈，可以扫描我们图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以后也会有一些粉丝的专享福利。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男生和女生分别在选择衬衣的时候，我觉得我负责女生的部分，之前是负责教大家男生的部分。因为男生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选衬衣是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它不会像 T 恤那样的看着很随意， 对对对， 很街头。但是呢，如果你衬衣的小细节做到位的话，也不会那么的死板和正式。 是的是的， 所以金贤平时是不会选择把衬衣戳到裤子里面，对不对？ 很少，除非是出席很正，就是偏正式一点的场合，可能觉得有这个必要。平时的话，我觉得就随性就好。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男生和女生对于衬衫的不同打开方式。那接下来我和子琪要继续回到表演区，而且如果你们细心的话，有关注到我的话，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没有底气呢？是因为大家今天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金贤身上。 没有没有， 我刚才穿了一个纯粉色的一个衬衣，然后我下半边又给自己加了。一个细，对，加了刚才子琪身上穿的那件衬衣。为什么要这么穿，我一会儿告诉你们理由。那请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操控一下这边的主播台，我和子琪要去到表演区啦。来，我们是在这边给大家说了一下一件很普通的白衬衣可以穿成露肩的穿法，可以穿成这个对单胳膊的这样的一个穿法，包括以及比较复古一些的这样裹胸的穿法。那接下来其实我的这种穿法呢叫做抹胸的穿法。我刚才就是灵机一动，想说今年其实很流行叠穿，就是里外两件的感觉，虽然有的是假两件，但是你可以用真正的两件来叠穿起来。我自己本来里面穿的是一件粉色的衬衣裙，那接下来呢，我把刚才那件白衬衣当做一个外围的抹胸穿在了身上，感觉会很奇怪吗？你们可以评价一下。 我觉得不会，因为今年确实很流行这个样子，对，然后包括封腰啊，然后抹胸这样的东西今年都非常流行。 我觉得很好看。 觉得会有一点是吗？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里面的这件衣服的材质会相对厚一点嘛， 对对对， 然后外面这个衬衫的这个材质又是会薄一些， 对，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协调，但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材质可能会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你说很有道理，因为外面这件白衬衣其实它这种比较薄的棉质，那我里面这一件呢可能会稍微厚一些，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叠穿里外叠穿的方法的话，一定要选择两件的材质是要接近的，无限接近是最好的，或者说外面的材质要比里面稍微厚一些，就宁愿是外面的厚里面的薄，也不要像我这样里面的厚外面的薄，这样就会显得比较奇怪一些。但是呢，这种抹胸的穿法其实是很实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子琪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蓝色的衬衣，相对材质会比较偏薄一些，所以我想在她身上试一下这种抹胸的穿法，加上她的这个原本就有的这件衬衣叠穿，会不会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在操作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些这么叠穿的一些要点，一个胳膊都不要伸进去，直接把这个衣服呢从你的腋下对穿过来，在你腋下这个部分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开始系扣。每一个人可能他的这个胸围的大小不一样，所以扣扣的这个位置不一样，所以大家自己去调整一下。如果是叠穿的话呢，因为我们一会儿还会有一个绑袖子的这么一个过程，几乎不用担心衣服会掉下来这种尴尬的问题。哎，扣岔了。扣衬衣扣子的时候最讨厌的情况就是扣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发现扣错了，从头再来。 但是好像之前我记得有女性朋友跟我讲过，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会故意把那个衣服扣错，然后 你知道尴尬的点在于就是流行这样穿法，就不对称穿法以后呢，我在办公室经常这么穿，然后就会有很好心的前辈跟我说袁一你 扣 子扣错 了，这就很 好。对，在你觉得舒服的这个位置开始扣扣，然后一直扣到最下面，然后袖子不是垂在外面吗？就可以在胸前，在你的这个对这个胃的这个位置来系一个结。来，我来帮你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衬衣的褶皱的程度，不要让它表现出尴尬的一些状况。系的时候呢，也不用一定非得系得非常甜美很正规的蝴蝶结，因为那样可能会显得太娃娃了，你可以选择系单结，也就是一个耳朵的那种结。这样一个自带腰封的叠穿的衬衣就效果就出来了，它里面是一个浅蓝色的衬衣，也是质地比较薄的，外面穿了一个纯白色的衬衣。这样子呢，这样的穿法其实下面的这个摆是可以不用塞进裤子里面的，也是完全合理的。 嗯， 今天觉得这样叠穿会稍微好一些吗？ 嗯，会好一些。嗯，然后就是也因为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感觉也是很青春的那种。 嗯哼，衬衣其实大家最多会选择的白色、浅蓝色，还有身上这种浅粉色，这三个颜色是命中率最高的。 是的，是的。 那如果穿成这样的子琪，让你来选择一件你的穿搭的话，你会怎么选？ 嗯，我试一下吧，找一件应该能够相对 协调一点， 对，协调一点的。我看我有没有这种裤子。 我突然想问的是，其实这种抹胸的穿法，我还可以让子琪不用叠穿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胳膊和肩露在外头，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是叠穿还是不叠穿？直接抹胸穿还是这样穿？你说你来选择它，对， 可以，那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这样可能更方便。 好。那你先对这样叠穿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穿搭。 好， 其实今天金贤的展示，虽然说我们不是在凑 CP 哈，但是也可以给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那些真 CP 们一些启示，就是以前可能流行的所谓情侣装就必须要两个人穿的一模一样才会觉得这是情侣装，现在呢就是高级的穿法，就是可以从你们两个人的穿着当中看出一些相类似的元素， 是完全直白的一模一样的那种， 就非要告诉你们我们是连体婴儿那种已经是过去的做法了。对对，所以现在很期待金贤小哥哥接下来上场的时候会选择一件什么样的衬衣，让我们看一下。 位可以去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有朋友说我是又肥又矮的单身狗，表示很伤心。我觉得不会吧，就是首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稍微瘦一点，在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呢你稍微瘦一点点，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自信可以找回来，以及在衣服的选择上面可能余地就更多一些了。来，金贤已经换好了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哎，你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穿衬衣的男生。哎， 我从来好像没有穿过这件衬衫在那个公众面前过。因为什么会选择这件粉色的呢？因为其实我倒是觉得，因为虽然这个是粉色的，然后这边是就是蓝白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是色的这种明度其实是对其实很比较相近的。嗯， 就是如果你们还像以前那样选择一样颜色或者一样款式来做 CP 装的话，你会发现是会出错的。比如说我们俩其实穿的是一样的颜色哦，但站在一起很奇怪哦，反而是他们这样。 我们这样很像亲人的感觉。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因为今天我也来这边换衣服嘛，我里面有穿一件就是这个那个背心，但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随意的一种装扮。就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如果要是那种包括你的身材比较好或者那个有一些肌肉的话，你都可以把领子再解开一个，就是显得更随性一些。 是扣子解到肚脐眼吗？ 那倒不用，因为有的时候男生的衬衫它偏大一点的话，就算你解开的多，其实它也是会盖住，它会有一种叠在一起的感觉。嗯。 那这样子的穿法，我觉得颜色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从色彩上面，这种饱和度不太高的浅蓝色和这种饱和度同样不太高的粉色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穿的。然后女生呢可能更 chic， 细节更多一些，男生就是简洁的一件粉色衬衣，只要你的肤色不是太黑的话，其实都是可以 hold 住的。那金贤，你想看一下他单穿抹胸的效果吗？ 可以啊，非常想。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在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给子琪镜头，只给你镜头，然后你在那边跟大家现场来一个什么 live 之类的。 可以啊，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场换衣服吧。 想不想看？我现在要看你们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刷，如果你们刷够100个响的话，也许可以让金贤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了，开玩笑，你现在去那边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镜头切给金贤，然后子琪这边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纯穿抹胸的衬衣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嗯，然后呢其实今天聊到衬衣，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衣柜里面，就是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男生吧，应该都会有衬衫，可能有的人就是会多一些，有的人会少一些。然后今天也是把我家里面的这个能拿来的都拿来献丑了。因为今天然后现场看到，就是我们主持人小姐姐居然可以把一件白衬衫穿出这么多种花样来，我觉得让我大开眼界，觉得需要学习的还有太多，而且也可以把这些经验就是到时候传授给周围的一些女性朋友啊什么的。大家也知道，就是像我们配音演员有的时候并不是很会穿衣服。 哎，欣贤，你是那种生活当中会陪就是女性朋友逛街的那种，会陪妈妈或者陪姐姐？ 陪妈妈和姐姐，陪姐姐可能还会，陪妈妈比较少相对。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女性的服装，我也不是很懂。 我明白，就是妈妈们都是那种就觉得自己很时尚。 对， 你想帮她改变，她会觉得很生气，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后来又想，觉得她穿得开心就好，就是我觉得她自己，因为每个人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打扮自己都是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嘛，只是觉得自己开心，我觉得就 OK。 所以后来就觉得都可以啊。 好，那么我们镜头可以切回来了。现在我们这个女猫道呢，子琪已经把衬衣的抹胸穿法已经展示出来了。依然还是那个提醒了，就大家可以去掉肩带的部分，然后呢直接穿法跟我们刚才叠穿其实是一样的，从腋下把这个衬衣裹起来，从你舒服的那个位置开始系扣，一直扣到最下面，以及在胸前把这个衣服不要缩进去。我觉得抹胸的穿法可爱就可爱在它其实可以穿出一种短款的裙装的这样的一种衬衣的效果，加上胸前的这个不规则的蝴蝶结，其实整个感觉就还挺夏天的。如果你之前觉得我们前面的一些衬衣穿法不符合接下来要迎来的高温的天气的话，这个穿法绝对会让你凉爽的。 所以今天你觉得是单穿抹胸好看还是说叠穿会更好看？ 嗯， 你会喜欢那种感觉？ 我觉得叠穿的话可能我觉得在春秋季会显得更怎么说呢， 层次丰富一些。 对，层次丰富一些、嗯、然后有一种，尤其像比如说在秋天的话，因为我觉得比如像大家可能会联想到枫叶啊落叶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有一点层次感的，然后就是怎么着会很有季节感。 嗯， 然后像这种的话那夏天穿就会显得非常凉爽， 或者这个跟朋友去 party 没问题啊。 对，这种抹胸的就会很 没问题，而且因为在国外的话其实这种穿法非常常见， 非常多 非常多。 网友强烈表示想要看一下背后是什么样子，子琪可以转过去给大家展示一下背后。衬衣这样反这样的穿法并不会让背后显得很局促，因为它会有领子的部分，然后你只要整理好整个就会就很好看，连背后都是一道风景。 嗯， 它的领子部分就这样乖乖的放在这里。然后呢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不敢上街，但是金贤刚刚已经给你们吃了定心丸了，就是这样的穿法其实在欧美非常常见。 是的， 嗯，到了夏天真的很热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很想尝试这样的穿法。嗯， 是是。 那如果这件衣服你还会想要换一件衬衣，还是说你就穿身上这件？ 我觉得嗯，因为今天我带来的衬衫其实都是长袖的，除了我刚进、嗯、直播间穿的那一件，我觉得那一件我可以尝试一下。 好呀， 跟这个的搭配。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好好， 我试一下啊。 好，嗯，镜头要留住吗？ 留住。 来，欢迎网友们在我们的这个微博上来互动哈。有朋友说这样穿比刚刚那个两层的要好看，就刚刚叠穿的那种呢，要 pass 掉的身形就是腰不够细的女生，就如果你的腰上有一些小肉肉，就是如果还没有那么纤细的话，叠穿确实是比较有风险的，因为本来叠穿就很考验你的腰的这个维度，如果本身不够纤细再加上叠穿的话就可能会显得粗壮一些，所以呢叠穿确实是会更挑人一些。而这样的单穿抹胸的方法呢可能是能够帮助你遮盖掉一些腰部的小赘肉的。嗯，来，北哥已经穿完了哟，我们要请北哥穿着他今天上节目的这一身衣服来。 这是一件就是夏季的衬衫，它本身也是短袖，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格子吧，会显得我觉得也对几何的图案也是偏清爽的这种感觉。 这个衬衣的袖长就是这样的长度， 对，其实只有最多就是比这个多可能 7分， 是的，现在我觉得都可以算是5分。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在夏天的话两个人在一起出去应该会显得比较清爽一点。对， 所以金贤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对色彩还挺敏感的人吧。 因为我觉得你很擅长用色彩去搭配。嗯， 画一些画什么的。对，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种穿法我觉得可能会更实用一些，就对于刚才表示说这么穿不敢上街的女生来说，那接下来的裸露程度包括她的性感的程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可能男生看起来会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也不会觉得说会不会穿得太露或者太就是不太合时宜。接下来这个穿法就是把你的衬衣整个都反穿。金贤在家有试过反穿衬衣的做法吗？ 我本人吗？好像没有哎。 嗯， 因为我觉得男生反穿好像在我的生命中没有见到过。 哎，会不会你看完接下来我们演示的方法以后你回家也会这样试一下？ 嗯，可能会因为猎奇的心理也许会吧。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最基本的反穿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衬衣真的是反穿，就是前后反，不是里外反啊。前后反，对， 里外反， 来把头发捋到前面，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仔细一些。最保守的穿法是扣最上面的一个扣，或者如果你的脖子稍微没有那么细的话你可以选择扣第二个扣。我们先来看一下扣第一个扣，只扣第一个扣其实就可以了，你里面可以选择像子琪这样穿一个打底的抹胸，也可以选择就让它露着， 嗯， 里面不穿，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是这样的最基本的衬衣反穿的效果，我们看一下前头，因为领子的存在所以会让你的脖子显得没有那么纤细。其实说实话子琪也不适合这样反穿，因为她的脖子还不够长，这种穿法只适合拥有天鹅颈的女生，所以大部分的女生都会被这样的反穿方式给 pass 掉。那如果你想说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反穿这样的穿法，我要怎么穿，那就请你把上面的扣子解开，在下面打结，在你的背后打结。来，子琪帮我拿一下话筒， 上面的扣子都不用管，直接在衣角的地方打一个平结。顺便教大家打平结的方法，平结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那个死结，就打完以后你不用担心风会把它吹跑的那种。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结打得没有那么的七上八下，是平的，就是保证你第一个圈儿，在上头的那一个角绕完这一个圈以后，在第二圈的时候它依然还是从上头绕过去的，这样就是一个平结。正面呢，因为没有扣扣子，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领子稍微往下拽一些，显得你的脖子裸露的部分可以多一些。而且从前面看呢，这个腰身也是完全通过后面的结已经给你系好了，而从后面看呢，你裸露的部分也是刚刚好，可以把头发稍微撩过去一点，也可以把后面上面的这个部分稍微打开一些，下面的衣结呢就正好在你腰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金贤觉得这样穿是有意思的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穿法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可以排在前几的那种， 排在前几。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正面的话，因为它有一个领子在这边， 对， 然后呢，它会显得其实是，你要说它职业，我觉得都可以也算得上，但是它又不会说像职业装那么的死板， 对，不会无趣， 对，不会无趣，会很有意思，然后身材好的女生又会可以显出这个腰身来。 对，就是如果只要你的腰上的肉没有那么多的话，就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把你的腰显得更细一些。 对，是的。 哎，所以像有一些网友表示说，腰细腿粗的这些女生完全可以尝试这样的穿法，把你的其实扬长避短嘛， 对对对， 把你的长处露出来。而下面呢，如果你腿粗，可以选择穿短裙或者穿长裙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这样子的子琪，你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搭配？ 嗯， 衬衣是快要， 对，已经快要那个 库存。但是我可以给你预告一下，这个已经算是最后一种穿法 哦。 如果我们不说下一种穿法的话，这个可以是最后一种。 OK， 好的。我 或者你还是想把反穿的所有效果都看一遍，然后你再选择你最喜欢的一种反穿的。 其实这个我还真的蛮喜欢， 蛮喜欢的，是吗？那你还想看下面的一种穿法吗？ 也可以。那一会儿的话，我要搭配这个还是 你自己来选择？ 好好， 好吗？好吗 ？OK。 反正其实除了打结以外，大家还可以用扣扣的方式，做法就是直接只扣后面的最下面的两颗扣子就可以了。如果只扣后面的两颗扣子，最下面的两颗扣子的话，第一是不用担心把腰勒得那么的细，也不用担心说我腰上有肉肉会不会露出来。这种做法就是你把后面的两颗扣子扣完以后，把衣角塞到裤子里面或者是你的裙子里面，然后让它随意的散出来，前面也塞进去就好了。这样的做法会让你的领子可以散得更开一些，甚至可以变成一个露肩的穿法。对，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如果随着气体的流动，你的这个衣服的空气感会更足一些。 是的，是的。 这种穿法呢，就比较适合腰上有一些肉肉，然后对自己的腰的维度不够自信的女孩子，就可以用这样的反穿的方式， 显得更随性一些。 对，所以你是喜欢这种还是刚才那种？ 其实都是好看的。 那你现在可以来搭配了。 好，那我选择一件好了。 好，嗯。有网友说，北哥如果已经用完了中文的词汇的话，可以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精灵语夸。所以以上语言都是你会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有一些吧。 精灵语是什么？ 精灵语就是因为指环王里面就是指环王里面它那个有一个精灵的语言是那个作者原创的。其实它虽然不完整，但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就像冰与火里面它也开创了自己的一个语系一样。 是的，是的。 那你跟我们可以跟我们来一小句精灵语吗？ 我已经 不太记得了。 太记得了， 没关系，你说什么我们都认为是对的。 我就记得有一句是什么，哎呀，真的不记得了，我连月亮怎么说都不记得。我就记得有一句话叫什么月光指引你的道路之类的，但是月亮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有人已经知道你要穿什么了？啊，你刚刚拿了是不是？哦，对，大家说你选择的是见面会相见欢见面会的星空衬衫。 对，以前 亲生粉丝啊， 自己 绝对是自己家亲人。嗯哼。 好，已经画完了。这件衣服是很好看哎，就感觉很像是你的星座专属衬衣。 就是里它的这个细节，如果近拉近的话，它是一个那个北斗星的这种的一个花纹条状的那个，这样看可能像一个个小点点，但是其实它是对北斗星的那种感觉嘛。因为我觉得就同样，因为这样穿法，我是觉得还是偏就是比较性感一点吧，相对，所以这件衣服就我的这件衣服也还是偏就是沉稳一点，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这个花纹的话来讲的话，又不会那么沉闷。会相对在正式里面有一点这个创意的元素，然后呢，而且我觉得白色和深蓝色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搭的颜色，就会很有一种那个，就比如像它这个白色可能就会像我身上的这个北斗星的这种星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我觉得以后机器人可以经常来上我们周四的节目，因为穿搭的部分你可以弥补到我们可能会忽略男生的这些部分，因为我们可能更多在讲女生怎么去穿，但是很少会说男生怎么去搭这样的女孩子。就你今天的到来简直是帮我们弥补了很大的一块，对。而且你这件衬衣除了藏蓝色以外，你的仔细看的话，它在每一个星星的这个区域都是有更深的颜色的。嗯，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渐变的感觉的，就深浅的一个层次感。 你看它是有一个就是有深浅的这种变化的，但是镜头应该是看不出来。 你当时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见面会的时候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你的袖子是怎么处理的？一般男生穿衬衣 的这个程度吧，应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夏天，我记得，而且因为我们入场的时候等了很久，实在是热到已经不 care 自己的形象了，就随便撸了一下。 哎，我想试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教大家，就是平时在撸袖子的时候，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撸法？男生到底是不是可以这么做？我可以帮你试一下吗？好，那你拿着话筒好吗？ 是的，是的。对，而且其实这件衬衫它还是挺适合这样的，因为其实它…… 所以女粉丝有没有很羡慕我在帮你们的惊险小哥哥卷袖管哦？好欠打，非常欠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卷成这样的话，下面这一个卷是可以帮助你固定这个袖子的，而上面这个呢又不会显得太死板，就会比你自己这么一圈一圈卷上去来的稍微再好看一些。对，你是能接受的吗？ 我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平时的话比较懒，可能就不会这样去做。 经纪人哦，对，粉丝可以帮你卷。 可以，下次有机会。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半点了，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到广告的时段，稍后再下一个半点，还有最后一个时段，你们可以看到金贤小哥哥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凡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c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好， 白衬衣的改造，我觉得其实教给大家很多干货了， 是的，是的， 就是露肩的呀，单臂的呀，裹这个交叉裹胸式的呀，包括反穿的，以及抹胸的、叠穿的，已经至少有六种穿法了。 是的。 接下来如果你夏天真的很怕热，然后你又想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适合穿裤装的女生的话，也可以把你的白衬衣穿成小短裙儿。所以我刚才广告间隙让子琪在上半身换了一件跟白衬衣可以有反差的一款衬衣，是浅蓝色的条纹衬衣。那接下来我们在主播台上也来示范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白衬衣变成小短裙儿，好不好？ 好。 大家说哎，这件蓝色衬衣也好看，当然了，我们每一件单品都很好看呀。所以今天你做好准备，一会儿要大家会穿哪一件，还是说是一些重磅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有点类似刚才抹胸的穿法，只不过刚才抹胸是从腋下围上去的，现在直接把白衬衣从腰间你想要的那个位置给围上来，然后开始系扣就可以了。子琪的腰真的很细，非常纤细。但是因为子琪今天现场的关系，她穿了一牛仔裤， 对， 所以可能腰身上面没有那么的 效果，不是 觉得那么的合身。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练习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单穿 光腿穿就可以了。其实上半身更适合搭配的，跟这个衬衣裙搭配的应该是材质不一样，比如说 T 恤。夏天其实穿一些简单的 T 恤也还是挺舒服，又舒服又好搭。你又扣错了是吗？ 从 但没关系，其实 我 如果裙子这样的话，也可以 把它好看的 把扣子故意给它错开了扣，所以它会有一个上下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依然还是那个老方法，袖子这个时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在腰间起到一个腰封的作用。你可以系在前面，也可以系在后面。我们现在系在前面吧。好。其实这样就已经完成了，如果里面没有穿裤子的话，这个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子琪可以去表演区展示一下，我们把镜头切给子琪，可能亮度会比较高，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把白衬衣改成短裙的穿法，然后去掉牛仔裤的部分的话，其实夏天又清爽，然后同时也还挺特别的。然后在扣的时候，因为将错就错，把扣子给扣错了，上下是有一个交叉感的，所以也穿出了小短裙叠穿的方式。女生是完全可以去效仿的，就去做。对，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的各位呢，已经被北哥的美颜所暴击了，所以这个时候金贤小哥哥要去换上今天我本人最期待的一款衬衣了。 好，我也很期待这个衣服穿出来是什么样。 也是，我觉得这个是独家的画面了，因为金贤买回来以后，这件衣服从来没有穿过，更不要说什么见面会啊，或者一些公众的活动上，从来没有露面过这样一件白衬衣。他终于要穿一件白衬衣了，会什么样的效果呢？在等待金贤换衣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闲着，我们来听一段歌好不好？ 好， 来自金贤的《十二月的盛夏》。 后的冬日都变得热烈， 的歌，十二月的盛夏，然后穿了一件你们可能不曾领略过的 style 的衬衣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哇哦，有 可以的是吧？ OK。 你想要说些什么呢？ 没有，因为就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穿这件衣服。 啊，但是网友评论很好哎。 因为它是一件这个中式的衬衫。 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偏中式的这种衬衫。 就有一点汉风。 对，有一点汉风，然后它的领子呢又不是那种说真就是像普通的汉。 不是唐装。 对，不是唐装那种， 它是汉风。这样的衣服跟对襟开的那种真正的唐装相比，就不会那么的死板和古板。 是的，是的。 这样的衣服其实穿得好的话，就是感觉又舒服。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不仅舒服，还有时尚的元素在，而且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全景哈，给我们导播老师给一个整个全身的镜头。 全身。 你配上你今天的这个瘦腿的黑色休闲的牛仔裤是完全合理的，唯独就是换一双鞋子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刚才上身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是有经验。 真的吗？ 真的， 哎呦，太感谢 磊哥穿这一套了， 穿这一套吗？ 下次做活动一定要穿。 好， 超爱旷天佑给你送了很多很多的爱心， 真的吗？ 然后网友的评价就是说，其实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颜值。 哎呀， 所以你会想跟着自己的歌唱两句吗？还是说你想清唱两句？ 我跟着来两句吧。 可能你那边是不是耳机的反送会？ 哦，对对对，我没关系，我就跟现场这个，其实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这个还好。 哎，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没有耳机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尴尬的点，是在于你听不到，此时此刻我们在放完这首歌。 哦。 要不我们先把话筒，对，我们先把话筒关掉，然后让你听一下唱到哪个，然后就开始唱。 好的。这个位置正好在这个歌结束，没事没事，我就接着这个唱两句吧。想陪你看苏雪与静谧的星河，想听你弹刚读完的书册，就到这里吧。 哦，其实你现场完全没有问题。 对啊， 就因为我们知道金贤上周参加了我们982的那个挑战新歌声， 对对对对， 一个 live show 的一个节目。然后呢，今天的这档节目，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又证明了金贤是一个不仅会唱歌、会配音、颜值高，同时还是一个衣品非常好的小哥哥。 哎呀，太过奖了！ 哎，简直衣品在线，颜值在线， 老天太不公平了。 希望以后还能多向你们讨教，我觉得你们， 我觉得你以后有时间可以多来上我们节目。 好，没问题。 弥补掉很大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遗憾和缺陷。那请金贤回到嘉宾区，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会儿。可能有一些粉丝们很关注你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你们想要问到金贤最近的一些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互动一下，我们帮你们现场问出来。反正我现在很好奇的是，就是除了在配我们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放送一小段的《我家大师兄脑子有坑》是这个名字没错哈， 是的是的， 这部戏以外你还在配别的吗？同时 肯定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上线的作品。 嗯，接下来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上线什么新的作品，是方便透露的吗？没关系，不要， 我想一下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实话。 明白明白。 对， 就是可能你在做后期，但 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线。 是的，因为我们配音这道工序完了之后还会有很多制作工序，然后才会再上线。对， 所以你平时的一个工作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平时的一个工作的节奏，因为配音演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午开始工作。 哦，因为上午是用来补觉的。 对，然后我们一般都会工作到晚上或者到夜里这样子。 哇，那很辛苦。 有网友说北哥下凡辛苦了。 是因为这件衣服吗？ 这就很像是就是 对，像公子一样， 死人不该就是凡间有的感觉。 对，只因天上有。 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个衣服，能够得到认可，就没有白买。 然后也有网友说下次线下活动定了吗？ 下一次啊，如果定了的话，会肯定会提前让大家知晓。 就是还没有定。 我觉得近期也许应该可能会有。 近期吗？ 近期的意思是一个月之内还是一周之内？ 一周太夸张了，一周的话还没有给出通知，那应该 是不会有。 我觉得在我眼里两个月之内可能算近期了， 两个月之内， 我觉得啊有可能。 明白明白， 也有可能是假的。可能是我脑子里的臆想。 两个月之内啊，反正总之伟哥自己亲口说，你们可以把这段视频截屏下来，然后如果他两个月之内没有办线下活动的话，你们可以凭此视频， 你们可以赞助我点 视频去，对， 你们可以赞助我一些服装，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服装去出席活动了。 好吧，我看一下，等一下，有网友说会去到是在北京办活动呢，还是说会去到全国的其他的一些地方？ 嗯，这个我们从来都是在接到邀请之前都不知道的，因为要有这个主办方或者有一些活动节目看需求吧。 嗯哼， 可以，所以可能各个地方都会有。 嗯，有呼声比较高，有武汉啊、杭州啊。 其实今年已经有去过武汉了。 嗯， 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 嗯，老网友评价是抬眼风情万种，低眉云淡风轻。 哇，文化好高啊，承受不起。 好吧，也有很多正在准备高考的学子们说，希望你能够在高考之后办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踏踏实实、顺理成章的， 嗯、 对，然后可以去看你的现场。 好的。 另外还有人问520会不会有直播？你是那种会在网络上做视频直播的吗？自己的微博账号 会？以前会有过，因为以前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做过视频直播，但是因为后来就觉得视频直播嘛，你不单你可能自己不能穿得太随意，你不说我穿着睡衣就去直播， 很多人都在穿睡衣直播、啊、 真的吗？ 对啊， 可能今年会杀我吧， 自我要求比较严格。 你下回可以比如说在做妆发的时候视频直播一个， 对，因为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会去有一个语音直播的这个平台，因为这样可能更方便， 还是很喜欢跟粉丝沟通的。 对对对对 对、嗯、 好，我觉得今天已经折腾北哥很久了，一直在不停的换衣服，然后整个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没有让你太闲着， 嗯， 辛苦辛苦， 但是挺开心的。 真的吗？ 真的， 也很高兴我们这个长隆梦工厂可以加入一个全新的重量级的嘉宾，以后也可以多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好不 好？ 好， 没问题。 嗯，也希望在微博上面可以多多互动，那也感谢各位金贤的粉丝们来捧场我们今天的节目、嗯、稍后在潮流梦工厂结束之后带给大家的直播是活力 Music 课，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 我是子琪， 我是金贤。 金贤最后我再跟你粉丝说一句话吧、 嗯、 好不 好？ 好，随便，嗯，随便说什么， 嗯，就是感谢大家来支持我，支持今天这档非常有意思的节目，然后也期待下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吧。 嗯，好啊，对，我们也那个提醒一下，在微博上面，包括我们的 fashion 圈，就是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的听友圈里面、 嗯， 还有我的微博上面发了一段，算是今天节目的一个小的福利， 哦、 就是在直播开始之前，金贤配合我们拍的那段小抖音， 拍了一段小抖音，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去看一下，好吗？ 好， 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拜拜， 拜 拜，下次再见。心光点点，你怀念的，我珍惜的。 还有蜻蜓停留在水面，在真实破碎的瞬间，是否还能看清你的脸？还记得我吞下你的笑脸，那时月光仿佛倾洒在昨天，你记忆里我熟悉的那些曾经都未改变。还记得我吞下你的双眼，好像银河中划过星光点点，否还